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翻开覆盖的卡片，这是帅哥卡，我们要连线到宜兰，我们先请这位大帅哥呢，先简单的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问好。 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 ，Bonjour， 乔利赫，台嘎赫，你好，我是来自国立宜兰大学宜大之声的蓝雷耶。然后呢，今天很高兴来录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Peter 找我来录声音节目，我也觉得好紧张。 你那个丹田是不是没有力啊？男生丹田没有力，这样不 OK 哦。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中正之声所制作的节目，用声音带您去旅行，我是黄建伟。 点燃我的心，想要再次旅行，还没有梦。 认养代替安乐死，我是权威，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希望大家支持这个活动。 今天呢是平安你好呢深夜节目呢，我想应该有超过50集的纪念吧。Wow！ 然后我们要先感谢呢全球听众朋友，这个全球呢正是包括台湾、包括美国、包括法国、包括中国大陆、包括马来西亚、香港，还有我们不知道地方的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常年来支持我们的节目。那当然我觉得宜大之声也帮忙我们很多，宜大之声呢在上次母亲节生日特辑呢3小时的特别节目呢，也让我们那个节目呢蓬荜生辉。那我们现在先请那当时的主将， 谁是主将？ 我这样讲好像我一起宜大其他人的攻击，所以 你假如被他们听到说请当时的主将来讲话的话，我觉得你会被打。 OK， 好，那我们就请那个蓝雷呢来请他做一个感谢的一个说明。 首先第一个，我感谢我的爸妈，他把我生下来生出了那个那么美好的声音，这太扯了，对不对？ 不会不会不会，这是天生自然的，上帝踹过的。上帝亲吻过的嗓子。 当初我们会来想说跟大家 来合作录音的话，其实也是一股热情跟一股冲动啊。做任何事情都要一股热情跟一股冲动。 你有先放血吗？ 放血是什么？ 热血啊，所以要先放血，以免那个中风，以免那个爆冲。我现在会不会太狠了一点？我给我自己一个音效好了。 我刚刚是一股脑的想要让自己进入状况，想要让自己去什么怎么讲，让自己去然后突然一个冷水泼下来哦， 这样会中风哦，不好哦。 当初 Peter 来找我们做录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战战兢兢，因为我们没有做过校外录音，也没有做过合作录音跟连线之类，我们都是第一次。可是那时候我就跟我们的 Patch 讲说，其实第一次的话没关系，就尝试看看，因为第一次没有前面的一些借鉴的话，那我们就当第一届。那当第一届的话，就会变成说没有人会批评我们，所以我们就去做了。然后没想到回想那么好，所以说就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我还是想知道，就是您在我们首度的合作之中，你当时除了就是比较担心节目的效果之外，你还有觉得这样的合作意义在哪里？ 当时会想说挑这个母亲节特别节目，是因为我们当时也要刚好要做一咖，就是也是一样要介绍母亲节，然后我们有些计划都写好，只是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是不是差，就是因为学校里面的同学们都已经听过我们的声音了，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差了一点，就是校外的声音或是 call in 或 call out 之类的。然后没想到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契机，然后接触到你，我忘记我们那时候怎么接触的。 是我主动发掘人才。 你主动发掘人才。 对，我是星探，我现在我要脸皮厚，这样才可以让全世界知道我脸皮多厚。 好，那就是我们的 Peter 哥主动发掘了我们一群美好的声音，然后邀请我们去上他们的节目，有没有？就是这样子，因缘机会之下，我们就做出了第一 round 的校外合作。然后刚好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校外合作，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叫管理所有社团的课外活动组，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要不要创社团呢、啊？就是这样子。 我本来想说，今天如果那个来电空间的话，我们要附上电话，那我们的神秘礼物就是蓝内的签名照一张。哇、 wow! 啊！什么东西？ 没有啊，其实很多人没有看过，我也没看过。最后我还是感谢呢，就是全球听众朋友们继续给我们鼓励跟支持。当然，我也希望全球听众朋友继续给一大之声的所有 DJ 朋友们，包括蓝内，给他们继续再支持下去。这样他们才有动力呢，更需要呛虾，要不 然申请那个设备或是经费之类的。 对对对， 不是呛虾，是呛虾。 我其实自己印象蛮多的。我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平安你好》跟一大之声呢，我们可以继续活下来，然后可以再继续有更多的时间合作，然后来为全球听众朋友呢，在深夜的时段继续服务，然后让还没有睡觉的朋友们，然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然后听完之后可以平安又愉快。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段的那个闲聊呢，就是已经问候对方平安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来那个 平安。 你还没有平安吗？你觉得我们问候还不够吗？ 我觉得非常的平安。 我知道你不敢再接我的招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就是第一段的点歌。那为什么第一段点歌要这么快就要播呢？是因为呢，我们的听众现在已经下修到国中学生了，真的太讶异了。我以前我们以前都只有五六十岁哦，不是、啊、 五六十岁是怎样？ 比较年长的兄弟姐妹有在听，没想到一个月前吧，竟然有那个国中学生也来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要让他赶快洗洗睡呢，所以呢，我们要赶快第一个来播他那这个点歌留言。那我觉得蓝内的声音太好了，我们就请他来帮我们播这个留言跟点歌。 那我就先点播我们第一位弟弟的点播，我现在是要叫弟弟吧，对我的年纪来讲是吗？ 好。你也可以装可爱。 来自于台北市立山国中的李秉义，他是内湖行道会青橄榄的基督徒，然后他从事的是铁人三项的训练哦，有哦，好厉害哦，他可以单手举铁，我咬到舌头了，好，对不起对不起。接下来点播的歌曲是来自于台北市立山国中的李秉义同学，他是内湖行道院青橄榄的基督徒，然后他目前从事的是铁人三项的训练，他可以一只手就举起那个自行车，那个好长，我就不想念。 力拔山兮气盖世， 力拔山兮气盖世， 就是如果你想要用手指戳他的胸部，他不会倒啊，而且还会弹回来。 正常来讲，不是都不会倒 啊、我会倒，我身体烂。 然后他目前比较喜欢的是学吉他，学音乐不错。然后他说，希望我学吉他的历程可以顺顺利利的，也希望可以快点把吉他给练起来。我点播了这首吉他演奏曲 Andy McKay 的 Drifting， 可以像他那样子。 让我吉他的实力增强。 OK， 那接下来让我们听这首歌，来自于 Andy McKay 的 Drifting。 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酒驾害人又害己，狂欢结束后记得指定驾驶或是搭计程车回家才安全哦。我是月亮红，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来宾蓝嘞，然后接下来是 Peter， 然后 Peter 你在哪 ？Peter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我现在在那个民雄中正大学录音室，跟那个蓝嘞用 Skype 连线。 对，我现在在人在宜兰，所以说大家听到我声音有点沙沙的话，请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呢，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湾的大学生呢，他们在晚上不睡觉，那他们如果饿的话他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大学生的深夜料理。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来宾也不是三两三的，哎，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夸张？就是你也会做饭煮菜， 这是事实啊。 就是我们今天来宾，其实他真的是很会料理，而且特别是对那个西式料理也有研究，所以我们今天请他呢来那个协助我们节目的进行，就是说请他呢来分享如何在深夜的宿舍制作简单又好吃的料理，而且是健康的料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台湾人为什么要吃宵夜？蓝内，你爱吃宵夜吗？ 因为我吃饭的时间有点早，因为我平常都是，因为我现在在上班，然后我上班完之后差不多是五点下班，五点之后我就会吃东西了。所以说晚餐的时间可能也会关系着宵夜的时间，因为你人体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刚好那时候肚子饿，我也没办法，所以说我通常会吃宵夜。 有一个知名的工程师呢，他说呢，宵夜的定义呢，就是促进健康是有益的，然后推广健康是无法的。所以你 他是说促进经济是有益的吧？ 所以你觉得你这样吃宵夜下来，你的身材有变化吗？ 我觉得我们家人的体质都是到25岁才开始发福。我现在是一个处于非常瘦的状态，我可能要把握现在的良好的天生给我的身体，然后好好的去吃，有没有？等25岁之后再看看。 所以你是说我25岁以后就要拒绝发你通告吗？ 不是啊， 我觉得会不会太残忍一点？我怎么可以对你那么残忍呢？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来那个讨论一下，台湾人为什么要吃宵夜？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深夜不睡觉吃宵夜，就是为了要做读书人，熬夜读书，所以必须要吃宵夜，这样才有体力来读书。那蓝内，我问你啊，你以前在国高中的时候，你有在读书吗？ 我假如以前国高中没有在读书的话，我怎么可能会考上国立大学呢？ 你也可以说你天资聪颖啊，每次都在看连续剧，然后考上。 天资聪颖，我现在播刘海，我花都有那种感觉。哎、欸，这样对吗？我们现在有国中生、高中生都在听，你这样怎么在带坏人家？ 你去观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求学阶段，就是说你觉得是不是真的有必要熬夜，然后去吃宵夜？ 因为读书的时候动脑是一个非常，因为动脑的时候你通常都是会消耗体力，通常因为你坐在那边，你手一直动，你脑袋一直在发挥的话，其实体力是消耗非常快的。而你的亲爱的爸爸妈妈通常都会在你10点多或11点多的时候问你说：“哎，干呀，你要吃咪不？”或是说，哎、欸，给你要我炒个饭给你吃之类的，所以通常我觉得是爸爸妈妈带坏。 那所以你是动手多于动脑吗？ 你是说读书吗？ 你怎么那么聪明？好，我自己刚掉这一段太可怕了，我怎么越来越邪恶了？所以基本上你觉得你的父母亲就是养成你吃宵夜的习惯吗？ 其实也是自己嘴馋啦、啊。像我读的是私立高中，所以说我们私立高中会有一个晚自习的制度，我不知道其他国立高中有没有。那我们私立高中晚自习的制度的话，我们会差不多留校留到晚上10点，回家的时候大概就是差不多，因为我离我们高中住的还蛮近的，所以我回家的时候大概都是10点半或11点，刚好就是肚子饿的时候。 做自己该做的事，你就是最棒的。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宇。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正之声，今生今世 FM88.1。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拢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两位妈妈的意见。来自台北木栅复活天主堂的教友李怡萍姐妹呢，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个是高中，一个是国中。他本身呢，他对于宵夜这个态度，他觉得他是同意的，就是说小孩子既然饿的话就让他吃。可是他家的小孩很聪明哦，他说会自动去 7-Eleven 买宵夜，然后最常买的是那个御饭团。御饭团我们算打广告吗？ 可以啦，我们在家也可以做御饭团啊。 那你觉得那个妈妈就是让小孩子去 7-Eleven 买那个御饭团，你觉得这样子那御饭团的热量会不会太高啊？ 御饭团的热量其实白米饭配上配料的话，其实就是一般正常的一餐的量，可是它会比一般就是你正 正餐吃起来还要有饱足感，而且它其实就是充饥啦，还算健康的食物。 天哪，你一定是 7-Eleven 的什么人，对不对？ 御饭团全家也有啊，御饭团是一个美食啊。 那蓝内问一下，那你自己本身你喜欢吃御饭团吗？ 我其实肚子饿的时候，早餐我都会吃御饭团。 那你可以大概讲一下，现在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的御饭团？ 最基本的话，我像御饭团种类有很多种，像肉松啊、鲔鱼啊，或是鸡肉啊，或是烧烤，就烧烤鸡之类的，都是算很正常的口味。那现在我觉得推出一个很猛，叫做那个现在都会有什么标榜明太子虾球、纽奥良烤鸡，对。可是你通常不要去拿那些，因为拿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跟名字上有所差异。 是吃了会不能亲嘴吗？ 不是说不能亲嘴，而是它吃起来就像一般的早餐店的炸鸡。它其实名字打得很好听，我现在不是在亏他们，跟我们一般来正式的名称来讲说的纽奥良或是一些明太子啊，其实差的还蛮多。所以说建议大家，假如真的要充饥的话，就吃鲔鱼好了。鲔鱼其实还蛮健康的，假如配饭团来说的话。 可是我觉得鲔鱼的话好像不利于约会耶。 约会？你们半夜吃宵夜去 7 就是要吃简单方便，你还顾着说我吃鲔鱼饭团不能约会？ 因为我们现在学校那个便利商店，他们也有设那个就是可以让人家坐下用餐的那个情人桌吗？看就很刺眼的情人桌。 情人桌就是一个桌子，让大家可以坐在那边吃东西。 对，然后我们看到两个人坐在那边，我们都离得远远的，不能靠过去。 半夜可以不要这样吗？ 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半夜吃那么重的口味，有利于接下来的故事发展吗？ 鲔鱼不会很重吧？ 我都觉得鱼腥味都很重 哦。那你吃明太子跟牛肉点的话会更重，不然你就吃那个卤肉饭或火鸡肉饭。 谢谢那个蓝雷那么多经验的恋爱经验的、 不是，那很简单，你去买，你只要真的很饿的话，你去买御饭团，然后再买个口香糖，不就一切解决了？ 而且还可以顺便做公益，是不是帮助贫穷的人？ 跟女生去约会，吃饱了，然后嘴巴又清晰了，又可以做公益，然后女生也喜欢饭后吃口香糖，有五大优点，你何乐而不为？ 但是不要吃薄荷口味的哦。啊，真的。那我们来分享，就是第二个妈妈，也是台北的妈妈，李秉义的妈妈， 刚好就是我们点播第一位听众的妈妈。 她也是住内湖。这位妈妈呢，她的那个意见就是说，她从来不给小孩子吃宵夜，因为她的理由就是说，你要睡觉不能吃。那么猜他可能是基于健康的理由吧，所以这妈妈还蛮严格执行的。但是这一位小朋友呢，他倒是留言跟我讲说，他其实他还蛮喜欢吃宵夜的。然后他就说，他们附近有一个内湖737的夜市， 就内巷美食，他们是一个巷子737巷。 那他说那里的美食还蛮多，那他个人最喜欢吃猪血糕。蓝天喜欢吃猪血糕吗？ 我喜欢吃猪血糕，我超爱吃猪血糕。 你这样吃不会长痘痘吗？我觉得那都还蛮补的。 我刚刚提到我们家人的身材都是25岁之后才变样，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年轻体力妹。美貌什么鬼我不管 所以就是我可以在你25岁之前就是发100次通告给你就对了。 可是25岁之后我声音还是不会变啊。 那你觉得这位妈妈就是不让小孩子吃宵夜，你的朋友没有这样的妈妈，就是说她也不让她小孩子吃宵夜？ 你看哦，你只要吃晚餐，只要是家里煮的话，妈妈只要煮得很丰盛，你只要只是一昧的想要去吃宵夜的小吃的话，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辜负妈妈的心意？没有，其实就是假如妈妈就是亲自有下厨的话，希望小孩子就是多吃几碗饭，然后就是吃很饱吃很饱，晚上就是时间到就是睡觉，这是很正常的。那可能像我们年纪有点大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外食啊什么，可能一餐的饱足量摄取量可能不是那么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去吃宵夜。 那我可以问你一个灭绝题吗？ 来，请来，来， 就是这两位妈妈意见，你要支持哪一位？ 我觉得要看年纪耶，我不知道李秉义现在是国中生， 国二生。 李一平 是小儿子国一吧，然后大女儿是， 那很正常，可以让姐姐带着弟弟去买宵夜啊，对不对？ Okay.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家庭环境教养的问题啦，那个就各有所。 我觉得我这样好像陷害你太多。 我觉得就是小孩子真的饿的话，就可能请妈妈下个面，就自己家里弄个东西健康健康的，这样子也是。是不错，可能家里可能先 UV 一个高丽菜，或者 UV 一个美生菜，然后加点苹果醋就可以给他吃了。 好，那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再来简单先休息一下。

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嗯，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现场呢很开心的来自宜兰大学宜兰之声的 DJ 蓝恋人来现场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这平安又愉快的深夜节目。Welcome to the real mass world. Life is just a filler question with no answers. Come on, then, Jim, and did it down and you'll be great.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在第一大段，就是台湾人为什么吃宵夜。那接下来我们第二组的人马呢，是来自台电工程师的宵夜经验谈。他们本身是在不能说的金山，然后我们要来听听，就是在那个山区工作工程师，他们宵夜都在吃什么。我们也可以顺便让全国听众朋友来参考一下台电是不是可以考。好，我们来自第一位 A 同学维刚呢，他本身是台电的工程师，那他我也不知道他考进几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come down，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我们就说他是资深的台电工程师。 资深吗？这样讲资深会不会调不动啊？ 他不是说他要换单位了吗？表示说他已经有点资深。 他本身也是快速接头的 DJ。在台电职业班呢，基本上没有特别的。 就是说因为他们本身是轮班的啦，好，那他们本身就有同事会订牛肉汤面，奇怪，怎么不是牛肉面，或者是汤饺，或者是煮泡面。不过他本人呢，他觉得他退伍之后呢，他为了维持身材不要发胖，所以他现在只吃饼干。 不用怕，反正就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尽量吃，以后发福的时候再瘦回来就好。 他现在有女朋友，所以他为了维持好体态，所以他， 我跟你讲，只要有女朋友的话，女朋友还在意你的身材的话，就是怎么讲，还是要减肥啊。只是你会觉得心里，你都接受我那么多，你还要在意我的身材？ 所以你意思说，只要关电灯就没有事了吗？ 关电灯就是该睡觉，就是不是该吃宵夜的事。宵夜绝对不能炒饭，关灯的时候。 所以呢，维刚呢，他是认为说，在那里就是吃饼干嘛。那他，其实我想问你，如果说你现在本身在外面工作，你有做夜班的经验吗？ 哦，没有，我工作没有打过夜班的，顶多最晚上班的时间就是到差不多9点10点。 譬如说像什么麦差劳那种，他们有大夜班那种，他们本身是有在吃宵夜吗？ 我可以跟你讲，我有一个同学在麦当劳工作，然后他说他们上班的时间有分三个时段，大夜班、白班跟早班。然后大夜班的话是差不多是10点到早上4点还6点，忘记了。白班的话就是6点开始到下午1点，然后再1点到10点这样子。就是你只要是站柜台的，就是帮人家客人点餐，在因为他们现在麦当劳有分两层，就是内台跟外台，就是一个是在负责做餐点的，一个是负责点餐的饮料机的部分，就给大家看的地方。然后呢，假如这样子的话，你要肚子饿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拿。 他们没有就是限定，就是最低的就是可以拿的一个金额吗？ 有啊，有限定啊，就是说你肚子饿的话，就柜台替单机自己点一点，然后就可以自己吃了。 所以就是说他们还是得吃宵夜。 假如肚子饿的话，像我同学有值过几次大夜班，那真的非常非常痛苦。因为你看嘛，我们假如平常去吃麦当劳吃宵夜的话，通常都是11、12点麦当劳没关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更正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有点对不起他们，对不起那些服务业的同学们。然后通常就他们会忙到差不多1、2点、2、3点，然后那时候就真的会肚子饿。 上次来我们那个节目录音的 Ricky Chan， 就是那个萨克斯风高手，他真的超爱吃麦差劳的，而且说宵夜档。他每次去点的话，都点两组麦克鸡块，然后两组汉堡吧，然后还有大杯可乐。我想，他还每天吃哦，对，几乎每天吃。不过他有在练，就是浮力挺身300下， 就 OK 了。他们把那些蛋白质跟热量转换成他的肌肉，这样是 OK 的。 对，但是我一直是说，就是半夜吃这样，对身体负担不是很大吗？ 真的算是负担很大，因为麦当劳几乎80%的东西都是用油炸，就连那个板烤鸡腿堡也是用油炸的。 可是刚听你的那个话语，就是你好像还是比较支持这位郑威刚工程师，就是你稍微可以吃一下嘛，是不是？ 宵夜吃一下是真的，因为你假如是没体力要怎么办？假如工作上没有体力的话，真的会专心力或者专注力不够的话，就会出一点差处。 维刚呢，他其实还要在我们节目中还是要分享一下他读清大的经验。我读清大的时候，清大的宵夜街呢，其实摊位很少，没得选。清大的美食呢，真的是很薄弱。应该说呢，新竹整个饮食的水平偏低。然后我觉得虽然水平这么低呢，我觉得比较好吃的呢是鸡排和豆花，听说呢烤香肠也还不错。那时候呢，我最喜欢在宵夜街呢吃鸡排。那时候呢，清大很流行炭烤鸡排，然后后来呢又流行了派克鸡排。那什么是派克鸡排？ 派克鸡排是一家连锁的鸡排店， 他说是一种脆皮的鸡排，所以他自封是鸡排少年。 豆豆少年， 对，豆豆少年是我说的。OK， 对不起，你好。所以基本上他觉得他的求学过程中，为什么他在清大那边读书，他觉得那个校真的好难吃，而且又没得选。那你觉得他这样子是不是有点污蔑母校？ 哦，我现在也来污蔑一下我们一大好了。 哦，你这么快就要破梗了吗？你们一大还要靠你宣传，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现在招生不容易好吗？你们校长其实会变第6位签名，我跟你讲。 校长他平常也不是住在宜兰，所以他也不知道宜兰大学附近到底有没有好吃的，所以说我不 care。OK， 你这不怕他封杀你以后找不到工作？ 清大那边应该有夜市吧？我觉得， 就是说他们那个夜市，就是他觉得不好吃，而且又没得选。好，这是维刚呢他的留言。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大家好，我是赖玉松，请听就是最大的力量，要多多关怀身边孤独的人哦。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 What we gotta do right here is go bac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就是 B 工程师李希姐。希姐呢，她是本身毕业于中正，我们中正人。然后，诶，我觉得读中正不错，然后又考上清大硕士，也毕业了。但她现在也是台电工程师，也调单位了，她已经调单位了，她也是在某山区， 某山区的台电工程师。 对，她现在是已经调到那个台电总部。 哦，厉害厉害， 在台北市中心。以后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在台电大楼坐捷运可以到。 我可以拿着麦克风，有没有去参访她？ 不过女粉丝也不要太。注意他，虽然他长得很帅，他已经死会了。 OK， 他的名言是：男人过了三十岁以后就没有用了。这都可以播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所以我们要提醒年轻的朋友们，年轻的听众们，过了三十岁的时候，注意自己身材是没有用，女人只会看内在。 李希姐她的见证呢是这样子，她说当完兵之后呢就不爱吃宵夜。她以前在当大学生的时候，她是线上游戏王 啊，线上游戏王。 中正也会玩，好不好？所以我们是住凤梨的，旁边有很多凤梨。我们讲完很久，就好不要讲完整夜，这样我会被她骂。就是希姐呢，她在当完兵之后就不爱吃宵夜。那他就是回忆，就是他在中正大学呢附近比较好吃的宵夜是草鱼粥跟鸡肉饭。那读清大研究所的时候呢，还是一样，就是当地的美食环境不太 OK， 所以他都在那宵夜街呢，那里有麦当劳或者是吃吉野家。哎，吉野家是吃什么的啊？ 吉野家是牛肉冻饭。 问一下，吉野家也是二十四小时的吗？ 吉野家好像不是。 你有吃过吉野家吗？ 吉野家我之前常吃，国中的时候，吉野家有点像冻饭的素食餐厅。 你推吗？ 我不推，都是微波食品哦。他们都是煮好的牛肉跟那个炒好的牛肉青菜什么东西，拿去一个食里料理包里面，真空包里面，然后冰冷冻，然后客人点餐的时候就拿到微波的去微波一下，然后拿出来放在那个也是微波的饭上盖上去，就这样。 天哪，我们这一集一定会被食品业者轰。 是事实啊，这样，因为他们有些吉野家讲的标榜卫生的话，他们那个厨房是透明的，然后我之前就这样看了，他们就这样子做。 希姐在值班的时候，或者在自己在居家的时候，她会自己煮水饺。男的，你会煮水饺吗？ 我会煮哦。 她喜欢的口味是，她喜欢把水饺煮到破皮，然后再沾酱，她觉得这样比较好吃。 我比较喜欢是水饺煮滚的时候会浮上来嘛，对不对？然后滚水的时候，我会再加差不多一碗的冷水，然后再下去降低温度，然后它再滚。 对啊，好像都要加冷水，为什么？ 这个有点物理啊，就是你一开始滚水的时候，其实水饺还没熟，然后你因为它在滚的时候，它很容易就是外表熟，里面还没熟，那你必须加冷水再去让它 calm down， 让它冷却之后再滚一次，这样子的话，水饺接受到的热度会比较高。 那最后呢，希姐她说台电值班她都吃泡面，因为台电金山晚上一出去，如果你找到吃的话，那可能是鬼故事的问题。 金山晚上就只有台电了， 所以她说如果找到吃的话一定很可怕，是不是？ 金山那边有 7-11， 可是要下山，然后要骑一段路。 对，那个恐怖传说都是那里出来的，对， 因为他们那边是核电厂，核电厂的气氛跟那个地场都比较好， 不是还有很多沙很多土的那种，是不是？ 那边有墓地，其实那边就是一个大墓地跟核电厂。 那蓝天，你觉得吃泡面是比较方便一点？ 是比较方便，真的。 这一段呢，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人要深夜吃宵，就是第一个要读书嘛，晚上熬夜嘛，第二个就是工作嘛。那蓝天，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为什么台湾人还要吃宵夜？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半夜三更的时候揪出来抬杠。 对，这个是我们待会会讨论到的一个宵夜饮食文化。 所以说揪出来抬杠的话，大家都想说啊，那我们去哪边晃一晃，晃一晃，晃一晃之后，一定会坐下来，坐在 Seven 或坐在全家，或者坐在某一家咸酥鸡店前面，然后就开始吃起来，边吃边聊，有没有？ 好，那我们这一个段落呢，先暂停先。先休息一下。请来勒来听众点播第三个听众点播， 然后接下来是来自于高雄教区，高雄教区， 你还好吗？你是在吃泡面吗？ 没有，我现在没有在吃泡面。好，我们重新来，好。接下来是来自于高雄教区的天主教友戴嘉伦所点播的歌曲，叫做 Fresh Dance 闪舞 What a feeling 多放的感觉。他的留言是：点这首歌送给我生命中的贵人于董。于董在阿里山投资了一间民宿，他是股东哦。每当我工作上遇到挫折或者心情不好时，于董都会邀我陪他去瑞里爬山，哇，真的是 what a feeling， 一起看云海。然后在爬山的过程中，于董会潜移默化的开导我、教导我，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他。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嘉宾蓝雷，我是来自于国立宜兰大学，我们现在跟 Peter 在高雄跟宜兰的台风天录音，现在在跨界连线，所以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那我们交给 Peter。 好，谢谢蓝雷，不过我们现在在中正不在高雄， 民雄吗？再录一个民进去，然后把高卡掉。 台湾的夜市文化还有24小时的饮食店，特别是台湾什么叉叉豆浆连锁店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造就我们台湾人爱吃宵夜的一个主因？ 对，我觉得应该是店家林立之后，台湾的习惯就改变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个叉叉豆浆，你可以改成地名，比如说你可以改成中和啊、永和。 你为什么不讲说民雄豆浆或是宜大豆浆 啊？都有都有，哎、欸，真的有， 到处都有。 对，而且我们还有民雄骂包二十四小时，这也要杠掉。 民雄骂包很好吃， 就是这种叉叉豆浆连锁店的文化，是不是也造就把台湾的那个胃养胖了？那你自己跟你同学喜不喜欢吃这一种二十四小时的这种饮食店？ 其实还蛮喜欢的。 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个夜市嘛，那你就夜市跟24小时饮食店，你优先的选择会是选择哪一个？ 夜市，因为夜市的种类比较多，你可以，因为我们通常吃宵夜的时候不是说肚子饿，其实也是想要出去晃晃，大家平常在宿舍待久其实也算是非常的闷啊，因为宿舍生活就是下课一回去就只能待宿舍，那晚上的夜生活的话，我们大学生通常都是吃宵夜，那吃宵夜就是一个联络感情的好时机啊，那我们就会挑比较远的地方或是挑种类比较多的地方，就可以确保说话题性不会太少，至少可以说哎、欸，你要不要吃那个什么之类的。 是哦，可是夜市我们这里的经验是好像过了三个月之后那个摊位就不见了。 没有人吗？是你们没有去吃它的还没有人吗？你看看你们好好的地方，好好的聊天室，然后就没了。 其实夜市的摊位是固定那几个啊， 台湾的夜市都大同小异。 对啊，是你吃不腻吗？ 其实也是会有说怀念自己家里的口味，可是夜市就没办法，夜市就是大家的口味都一样。 而且我的观察，其实我后来我们这一段也是有整理一些来宾的那个他们对于那个宵夜的选择点，他们大部分还是提那个24小时饮食店的。 所以说我是例外哦，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不要骂你好了。 没有24小时饮食店的话，就是像叉叉豆浆他们之类的开24小时，可夜市的话有点时间点，就是差不多到10点或11点就结束了。 这一个段落我们听听台湾原住民的宝贵意见。第一位 A 同学陈权威呢，是我们平安你好的艺术总监，他也是我们的封面人物，他本身是阿美与布农的混血儿。那他呢本身呢留言告诉我们呢，他说他为什么喜欢吃宵夜，因为他觉得吃宵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吃宵夜是一件，我刚刚讲到就是抬杠啊，就通常我们吃宵夜就三五朋友揪出门，然后就开始就去那边聊天，聊今天到底哪堂课教授非常的低巴之类的，然后或是聊一些哦，你看昨天那个系上哪个妹很正，或是昨天哪个系上的谁谁谁打球的时候哦好帅之类的。 那难过的时候会吃宵夜吗？ 也会啊，而且难过的时候吃宵夜的话，通常会配一罐啤酒。 所以最近学期末结束了，吃宵夜的人有多吗？ 最近学期末结束，我的同学们他们都回老家，就是回台北、回新竹、回桃园、回南投这样子。 所以成绩单都没有寄到家里，是不是？ 我成绩单吗？ 你要向全球听众朋友公布你？ 我成绩单已经被我妈看到，我已经是毫无怨言了。 所以你就因此怒吃宵夜，是不是？ 也没有啊，吃宵夜其实因为我现在人在宜兰，我一个人自己住，然后。宵夜的话通常都自己煮， 所以就是你的成绩单还有救就对了，这样。 对，还有救，我妈已经看到我的成绩单，她说哦没关系，你啊你会改考再考。 我想要问的，我想要现实问一下，就下次还可以，就是你下次还是学生身份可以来录音吗？ 废话喽。 那你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工学院这样子算蛮厉害的啦， 至少还算那个边缘 safe 然后 pass 过。 就是权威呢，他说呢，他最喜欢的宵夜呢，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喜欢去这种连锁店呢吃简单的蛋饼跟豆浆。 我们这边有两家， 一家叫他和豆浆，他和就有两种东西了，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学校有一家叫非凡豆浆的。 他们两间有什么重点差异吗？还是都一样？ 都一样。 然后呢，那个服务生不一样是不是？ 服务生通常服务生都是阿桑吧。 权威呢，他喜欢去绑马尾的， 绑马尾的豆浆。 Oh my god！ 陈学文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幽灵小笼包，他说老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摆摊，然后卖的时间也不固定，但是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然后就是藉由打卡、啊、然后大家说幽灵小笼包出来了，大家快来吃，然后每天都每次一出来摆摊就大排长龙，因为也不知道下次吃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重点是有个短袜。 蓝人你会去排这种队吗？湖尾科大附近这种就是 我会、欸、只要他真的是那种卖时间不固定，然后又非常好吃，然后又是那种很奇葩的时间，就晚上十二点以后，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特色，他就是在卖特色。 他们湖尾还有一个深夜美食也是半夜才开，就是鱼汤。 哦，对，鱼汤超棒。 可是我也想说，你们半夜喝鱼汤，你们会不会精力旺盛啊？ 不会啊，半夜就是要精力旺盛啊。 你是讲哪里去啊？那权威呢，他其实说就是他后来是空军退伍、哦、他说空军伙食超好，那退伍之后呢，他说他现在就已经很少吃宵夜了，也是要维持好身材。权威他们都很怕耶，他们这种帅哥级的都很怕耶，超怕的耶， 超怕说退伍之后就是肥出来。 然后我又问他是不是原住民都很爱吃宵夜，因为我都觉得他们都喜欢在一起吃吃喝喝的，结果他就说原住民其实没有很爱吃宵夜，而且他觉得啦，原住民喜欢吃宵夜是因为想要聚在一起聊聊天。诶，问一下，如果说你们没有抬杠，真的不会在一起吃宵夜吗？ 你会跟一个人出去然后两个人点点在那边吃宵夜吗？ 我发现到我最近去观察那个麦当劳，就两个人点点然后在那滑手机。 哦，这也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啊，没办法，因为手机越来越发达、 啊、而且还有更瞎的是一对情侣哦，互相低。 我之前在店里遇到的就是也不是吃宵夜的时间，是下午茶的时间， 是 我就一对情侣走进来，然后点餐，点完餐之后我因为我们厨房那边有摄影机看说全场客人的动态，然后我们点完餐之后就看到他们两个人没讲过话，然后在那边玩手机一直滑一直滑，然后我去上菜，重点是我去上菜的时候，哎，不好意思，先生，是你的那个什么某某某，然后西瓜批发，然后给他之后，好、哦、放着就好，然后继续滑。然后女生也是，哦，放着就好，继续滑。两个人吃完饭到连拍照都没有，就连拍那个美食都没有，就吃完饭滑手机，吃完饭滑手机，对，就这样子结束了。你来吃这一颗180的餐点有什么意义？你就在那边滑手机，你可以去吃30块卤肉饭，也可以滑手机啊。 请不要趁机出笑你们店那180好吗？ 更需要梦想，告诉你 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这是由蓝蕾来到我们的深夜特别来宾，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平安你好的深夜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原住民呢他的对于这个深夜宵夜呢的一个看法。这位是田念天弟兄，他说他是纯的布农族，然后南投玉山，黑又傻。 我自己这样讲自己，那我就没办法了。 因为玉山是布农族的圣山，黑又傻是他写的，不是我写的。但他很强调一点，就是他的身材不像布农族，是因为腿不像。田念天弟兄呢，他说他是很喜欢吃豆浆大王的宵夜。豆浆大王到底除了就是东西简单外，他是不是价格上也比较亲民？ 平常你去插盒豆浆的时候，你一定会点一杯豆浆，叫做15块。然后15块之后，你会再点一个蛋饼，叫做20块。点一个蛋饼之后，你想要吃东西小笼包的话，叫做60块。然后这样就结束的话，你这样吃的就是95块。哎、欸，这样算便宜吗？这样很贵、欸。 哎、欸，我们这里的豆浆，我们那个中杯就20块嘞、 就是， 大杯25哦。 我们就是一杯豆浆15块，然后蛋饼20块，然后你要加蛋加什么就加5块加10块这样子。小笼包我就觉得最贵就是60块。 我们那个馒头加蛋也25，因为我觉得这种连锁店很少50块铜板可以吃得到的，很少啊。 好，我教各位，你去插盒豆浆，你只要吃的简单又美味又健康的话，一杯豆浆15块，一个烧饼沙拉35块，这样50块。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再点什么煎饺啦、小笼包、馒头夹蛋，那都是贵族食品，是不是？田念天弟兄呢，他说他是在辅大那边，他吃那边的叉叉大王的豆浆。他说他现在回到南投山上以后，因为山上也没有宵夜的店，然后所以就没有再吃宵夜了。 我说我们现在念下来每个好像都是对宵夜都没有什么。 对啊，我觉得你应该是对照组吧，我们感谢你当对照组。 谢谢，我现在是全台湾大学生的对照组。 然后他说呢，他也认为原住民呢不一定爱吃宵夜，因为他说晚上没事就睡觉啦。欸，我有问他说现在不是都在看歌唱节目吗？然后他说呢，他觉得还是吃泡面，他觉得最方便最快。你觉得呢？ 泡面真的是最方便最快的事情。 泡面现在是不是那个价格也不便宜？ 因为泡面就等于是一个正餐的价格了。 对啊，就四五十块跑不掉啊。 你吃统一肉燥面25块，吃一颗雪面12块。 田念天弟兄，他是第三位，他对于母校附近的就辅大附近的宵夜呢，他觉得也是很难吃，没有特别好吃的。 每个人吃了自己3年4年学校附近的美食之后，都会觉得说哦，好难吃。 我觉得辅大那边不是那叫做新庄吧？他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算是这样子。 你有混过辅大吗？ 辅大我之前还蛮常去的， 所以你觉得那里的宵夜没什么好吃的？ 对，因为到头来你去辅大吃宵夜，因为他们店家都是做学生的。那辅大附近用他们宿舍在校园里面，然后也有些是外宿的，所以说他们吃东西的人，因为我们是走路啊，我们去辅大的时候是走路，所以说我们在校门口的时候其实没看到什么吃，我们只看到一家便利商店。 今天以上言论都是布农族的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好，我们再来听第三位也是布农族的见证，反正都是布农族的事情。NCC 不要罚我钱，账单不要寄我家。也是来自南投地利村的布农族金哲玉弟兄，他本身是天主教山峰青年团的团员，然后他现在是台中护理专科学校，他现在是算是实习了，然后他本身是爵士钢琴的教师， 好厉害哦。 对啊，他这个挂牌子在授课哦，还有得奖。来，那你店里有爵士钢琴音乐吗？ 你说店里吗？我们店里通常会放轻音乐给客人听，因为我们通常会希望说客人吃得开心吃得健康。 金哲玉本身也是街舞高手，然后他也是福音歌曲的创作者。原住民就是这么厉害，没有办法。那金哲玉弟兄他也要来分享，他觉得身为护理人员呢，他认为不太爱吃宵夜，他现在是在值大夜班，也是那种生死现场，所以他也多 满嘴菜渣，然后跑去救人。 他觉得一来对身体身材不太 OK， 所以他是很瘦的很苗条，但是他觉得吃宵可能会变胖，他觉得深夜场都血肉模糊线，他可能也吃不太下去。 也是啊，那个看一看就那个 对对对。好，所以他本身又是一票，就是他也不太爱吃宵夜，他觉得原住民也好像不太爱吃宵夜，他理由就是晚上没事做关灯就要早早睡咯，就这样子 早上起来刷刷牙咯。 他们其实4点多就起床了，夏天的时候 他们通常天亮就会起来，因为早上的时候特别凉。 应该说天亮的话起床的话就太热，因为山上太阳很大，我这种被晒过阿里山的。那金哲玉弟兄他说他的母校台中护理专科学校附近的宵夜店，他说都不太好吃，所以不太去吃。跟他不是一中街附近吗？还是应该说离一中街有点距，但是也不会太远。一中街是很大的嘞， 一中街很大，可能都专门做观光客的吧。 我们这里面提到逢甲夜市，因为我没有认识逢甲的，你有吃过逢甲夜市吗？我觉得那好多好热闹哦。 他们那边很长，它超级长一条， 对，而且我觉得还蛮便宜。 我之前差点去读逢甲大学，然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校门口出来就是夜市，然后她就跟我讲说，我保证你打包票，半学期之后就不会想要吃夜市。 有可能。我那时候我就跟你讲，他们就是有几摊我专门卖综合果汁的哦，好像那时候是750cc 才卖15元而已， 超级便宜。 对啊，超便宜的，而且他不是只放西瓜给你，就超便宜，好像感觉，而且他不是只有一摊卖这样子，大家好像就是销价竞争。对，而且他们那里就我觉得就是会卖很超大型的双麒麟，就那很高很高，感觉要掉下那种。对，好像也是15块的样子，就是逢甲夜市给我感觉是这样的。那我们中兴大学附近是忠孝夜市，就价格居于中间，就是在逢甲之上，然后在那圈圈夜市之下。所以以上呢就是布农族三位的总而言之，因为总之呢他们就是认为不太爱吃宵夜，然后学校附近都很难吃。 然后我是一个对照组，是全台大学生最爱吃宵的族群，有没有？ 然后你身材很瘦是不是？ 对，25岁以前吃都还来得及哦。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又来点歌好了。第四个点歌我们请那个蓝雷来替我们全球听众服务一下。 哇哦，接下来是来自于中正大学个人工作室的老板，叫做姚佩颖，然后他是影音设计与企划的讲师。哇，好厉害哦。然后他非常喜欢到处旅游长知识，然后呢他希望完成服务盲人认识这个世界的声音的文字书本，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接下来他点播的歌曲跟他的留言，给亲爱的小萧，谢谢你一直支持我，陪伴我每一次的人生关卡。然后他要点播的歌曲是杨乃文的《放轻点》。 放 经典。如果你要伤害我，就算我无法闪躲，我也还能承受。我宁愿争吵也不要取悦，就算是绕了圈圈，就算是回到起点，我们的手有一天一定会好，只要我们一起不怕跌跌撞撞，我们的爱有一天一定会老，我要活得更好，我要紧紧拥抱 好，请问是叶先生吗？ 啊，是 哦。因为我们作业上的疏忽，所以不小心把你的商品又重新订购了12份。我们现在需要您的信用卡号码才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12份？怎么可能？我去找信用卡给你，等我一下。 等等，别上当 啊！不对，我没有订东西啊！你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当你在被诈骗的时候，请记得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我是叶良宏， 我是赖宇松， 我是山猫， 我们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晚的现场大帅哥呢是一大之声的 DJ 然勒。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要吃宵夜。可是现在这个意见是来自美国，美国， 真的 假的？我发誓，真是美国，而且是美国人住美国的宝贵意见，他对我们台湾也是要关注一下。不过他们现在讲的是美国人自己看宵夜的问题，然后我们有三个见证人，这三个见证你可以跟他们握手当好朋友了。他们三个都超爱吃宵夜的，对啊，你有没有得到安慰？美国人竟然跟你是一样的， 耶，宵夜的， 对，所以以后他们都变成胖胖熊， 25岁以前吃都来得及哦。 没有，我觉得美国人25岁应该就很胖了吧？我觉得。先来念一下美国 A 男的意见。 A 男他有5个意见，然后 A 男他说他很喜欢吃宵夜，可是他没有养成习惯。然后他现在进入了修道院，变成修士之后，他很喜欢在修道院里面吃宵夜，可是会比较麻烦的、啊，尤其是在学习中的时候，弟兄们一忙，可能就连人都没人都不见，就可能连宵夜都无法吃了这样。 问一下，你们真的要人陪才能吃宵夜吗？ 大概是因为你通常会去外面点的时候。而且通常像外面很贱，不是说很贱，是很有商业头脑，就是他一定会给你情人桌椅，而且不然就是那种很超大张的桌子，然后你一个人站着那个桌子好像也不太好意思，就是三五好友去啊，然后一起点啊，一起吃啊，商业头脑。 那接下来第二个留言应该会让你眼睛为之一亮吧？第二个留言就继续在念， 他说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女朋友是四川人， 重点重点，这是异国恋呢。 好厉害，台湾人去美国，然后又交到四川的女朋友。 欸，你怎么知道他是台湾人？ 哦，好，不好意思， 都被你猜到了，你竟然破梗。 他有时候他会吃肥肠粉、红油炒手或是酸辣肥肠粉。 这个肠粉是香港那一个吗？因为我想到四川是这个吗？ 我教你，肠粉就是糯米皮。应该是糯米吧，我记得好像是糯米擀成的薄皮，然后包着馅料，就很像水饺馅那种。然后接下来就是用热油、辣油去烫熟它。 应该说，你的女朋友如果是四川人的话，她准备宵夜吃肥肠粉、红油抄手、酸辣肥肠粉，你觉得宵夜吃这个会不会受不了啊？ 四川人的皮肤很好 所以你就觉得是因为吃辣的缘故吗？ 没错。 所以你现在你都吃辣吗？ 辣我吃啊，我吃的非常辣。可是他们四川人吃的辣不是说是辣辣嘴的辣，他们是辣胃的辣，暖胃跟排毒跟促进新陈代谢。 第三个再继续念，第三个就是他在讲他周遭的美国人。 他真的就是美国人这个吃法真的就是美国人。好 ，OK。他说吃宵夜的时候要看人啊，我觉得美国人主要的时候是在深夜当 cash potato 的时候，看球赛的时候会吃点洋芋片啊、冰淇淋啊，或喝啤酒。 他有跟我讲他说连美国大学都很爱喝酒， 真的，这就是美国人的习惯，他们很爱喝啤酒。 你不是很爱喝啤酒吗？一天看你到晚在那个酒吧喝， 不好意思。我那天，等一下，那天我真的是我跟我朋友想要去酒吧喝个酒，然后你那天又发通告给我说，我们明天可能要录个阿里山的咖啡，然后我就跟他去那边讨论，我还特地带了 iPad 去那边讨论，结果 好，对不起，我们下次一定要坐起来，我们下次一定要坐起来。深夜看电视为什么要吃洋芋片、冰淇淋或喝啤酒？喝啤酒这样不会头晕脑胀吗？ 深夜看电视你是属于一个非常 relax 的状态，然后你现在又躺在沙发上又看着电视，然后你又躺着，你总会觉得嘴巴好像少了一点，对不对？就是嘴馋啊，它其实不是肚子饿，就是嘴馋。而且他们开电视之前就是会去先准备一些他们想要吃的东西摆在桌上，然后开始看电视。美国的大城市也有营业到深夜的餐厅，尤其是亚洲人聚集的地区。然后现在也有24小时营业的汉堡店可以吃，毕竟只要有能赚钱的地方，在大城市什么生意都有人做。不过在美国的乡村，晚上8点以后倒是没有什么商店在营业。 都是我们亚洲人把美国人带坏了，是不是？ 好，我来讲一下好了。美国人他们有分城郊，就是住宅区跟商业区是分得非常开的。住的地方就是专门就是住的地方，然后他们要买东西都是一次去大城市、去商业区、去 Costco 直接搬个一个礼拜、一个星期的货回来。所以说他们很少在搬，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地大，然后物广，然后是说人稀少的情况下，他们居住的商业环境跟他们居住的所在地，他们会分得非常开。半夜的时候很少会出门。 欸，你怎么这么清楚你的前的女朋友是美国人吗？ 去过美国住过一个月，所以半夜我肚子超级饿之后，打开我 uncle 的家门，打开之后，我嘞只有草跟树，我要啃树根吗？ 但他说宵夜还是可以去酒吧喝酒啊。欸，我想酒吧的生态到底是准备什么东西给你们吃啊？ 美国的酒吧生态嘛，通常进去就是点酒， 然后这样不会空腹吗？ 他们很常的就是点酒配洋芋片跟配 cheese。主要的主餐其实没有什么主餐，他们就希望你去那边纯喝酒，因为他们只要准备主餐，他们可能会有三明治啊、生酱三明治啊，或是一些火腿三明治，对，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快餐。可是他们不会提供主餐给你，因为他们觉得我是酒吧，我不用提供那么多给你东西给你，因为你就是来这边喝酒，你肚子的话就点点东西吃，这样就好。 那问一下，酒吧是除了啤酒之外，也会提供就是高级酒品吗？ 调酒，高级调酒也有。 你讲是调酒哦，讲是单品酒有吗？高级的有吗？ 有分调酒，啤酒就单点嘛，调酒也是单点。调酒就是它可能就叫咸心玛格丽特哦，就是调酒。然后像你想要说什么约翰走路啊，或是麦卡伦啊什么，那些就叫做单品。单品的话就是有开瓶费跟酒驾的费用，对，这样就很贵。而且通常想要放轻松的人去酒吧不会去开单品，因为那真的很贵。 哦，我以为就是还是给你小杯这样子而已。好，那接下来就是美国的白种人吧，他们也是回应说，就是他们也很爱吃宵夜，然后就像爆米花，特别是家里看电影的时候饼干。然后我有一个比较讶异的是，他说他们也喜欢吃冰箱里的剩菜耶。我对美国那种饮食文化不太了解，他们会有剩菜这种概念吗？ 因为我 uncle 家也是移民过去的，所以说他还是会，他也是台湾的，所以说他们吃不完的东西也是会冰起来。可是我去过当地，就是我之前在那边的语言学校，然后认识的一个朋友家，就是他真的是纯美国人。我去的时候他就大鱼大肉，就是因为他妈妈听到说当天有那个外国的同学要来，他就准备了 turkey， 准备一只火鸡，然后又准备了 pasta， 然后准备意大利面，然后准备一些那个起司洋芋片什么鬼，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就很像是一个长条形的餐桌，就是长条餐桌礼仪嘛，长条餐桌，然后真的有餐前酒，什么餐后酒，什么鬼，超级恐怖。我那时候吃的压力很大，可是他们家是八个人，他们是三代同堂，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然后吃完之后发现其实大家都没什么在吃，大家都是在聊天。我有问过他们吃不完食物怎么办，然后因为其实剩的还蛮多，差不多剩了三成左右吧，好像都是我一个人在吃一样，我吃的超级多。然后说 OK OK， 就尽量吃尽量吃，然后我就吃的超级多，然后通常他们剩三成就是倒掉。 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